锵锵三人行，大家好，马先生、马爷啊，扎姐，扎姐好久没来了啊。哎，咱们今天说说郑小鱼吧。郑小鱼头版头条 新闻， 而且我发现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看着新闻头一个问题都一样的，怎么就给判了死刑了？ 对，不过就是600万嘛，觉得好像不至于。 大家觉得钱少了点儿。 因为好像是啊，这个虽然也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啊，但是咱近些年来感觉上似乎形成一个什么默契，就是说经济的这个罪啊不判死刑。但是呢，这个郑小鱼为什么判死刑？你看有的说了，说是什么，这表示这个中央啊决心。这个怎么怎么着的，对反腐的决心。但是我觉得这话，你那不是说量刑也按照中央的决心走了吗？ 不是，他这个按照刑法，他确实有这个肯定不会瞎判，他一定是符合法条的。 对， 而且这我想这种案子一定是非常严格的，通过审判委员会啊，走到严格的程序，一道都不能少的，所有的证据都是可丁可卯的。 那肯定， 但是我看了也有外电报道，也觉得怎么为什么判这么重，是不是因为国际影响？这奥运前一年，就是我们这个出口的食品里边、药品里边也有出事儿的。有一种我看就是一个什么给那个犬物吃的狗食，比如说里边是用了我们中国出口的一种是大米提纯的还是什么小麦提纯的东西，有害的物质进去了，有机化合物，然后结果死了好多猫和狗，最后就在美国就闹起来了。那么当然就影响中国的这个形象了，出口的东西形象。所以就是一系列这种事件之后，为了国际影响要重判，表示政府确实有决心打击这种 所以我们 不法官员。 有一领导，我觉得他说的还有道理，他说就是丧尽天良。 对，我觉得 因为这是食品药品坚守自盗这种，而且你是局长，我跟着郑小鱼也熟，不是熟，在电视上熟，我讲过他的案子。你知道他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叫窝案呢、啊、这整个七里哐啷，他这属下一堆下马的，不是有那个告他的吗？他引进，说西方引进 GMP 药品质量认证制度，结果最后你这搞成什么，就是好多好多药厂里专门有一个科研部门，这科研部门就是什么呢，把这个药把比如说把青霉素啊改变包装，改变成分，改变剂量，改变一点点成分，又当成一个新药往上报。有一个告他的叫高纯，曾经在电话里跟郑小鱼还对骂呢。那郑小鱼说你第一神经病，他就在电话里说郑小鱼说你是第一贪官，就到这程度。他说他亲眼看见的，就是比如说新药注册中心，当时郑小鱼在任的时候全是等着送钱的，就是钱送进去人才召见你，这真是那衙门口朝南开啊，有理没钱什么 对 别进来啊。 而且这么明目张胆，我觉得还是不可置信。因为我在美国住的那些年也听到不少，就是药品公司和医生之间有交易，比如通过打点医生请他们吃饭送礼什么等等，把他们自己的药品推到医院，那医生可能就开药方的时候就定他们的药品而不定其他公司，但是这属于还在合法范围之内，这各国都有这种现象。但是就是相当于一个联邦政府的，比如说美国就叫 FDA 嘛，就是食品药品公司的最主要的官员能够明目张胆的行贿受贿，然后底下养了这么一堆不法的官员，通过这个来获取暴利。我觉得这在美国这种制度还是不能想象，没听说过 FDA 的丑闻。 FDA 是吧，美国叫 FDA， 中国叫 SFDA。 然后在2004年一年之内，就是美国的这个 FDA 受理的这个新药啊，你知道多少宗吗？148。同一年2004年中国的这个 SFDA 你知道受理多少宗？10009种。 那就是他 10009种，这跟美国这个怎么比啊？ 每天30多种。 算出来。 所以食品药品这两项，那就是每个人都可能用的，或者说都必须用的东西。那么现在就这种医疗这种情况是大家深恶痛绝的，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就是从你像我是从小在医院长大的，现在一进医院也一门不门，就什么也都弄不清楚，什么药也不知道。胃疼了以后，那回我吃了一个药，好几十块钱一盒，我吃了半天，就是我小时候1块钱一瓶的胃舒平，没别的，就是那名儿给改了。 价钱就上去了， 降起来， 对对对， 那就是 我也是带我女儿看病是买过很多特别贵的，最后一打听根本就 是 特别简单的感冒药，对、 所以我觉得国家在这个尤其是药品，尤其是药比这食品还高一等级、对吧，药是救命那个东西， 对 对, 对, 对吧，你这个如果说质量上没有一个严格的质量保证，如果允许他成天换汤不换药，这大家确实受不了。 你说的那个就是钟南山的感受啊，那有名那个院士嘛，钟南山就说我到医院去查房，那个年轻的医生，我每个月都听到一大堆新的药名字，他说我是不是该退休了，我怎么都这么不了解最新的形式，到后来一打听全是同样的药啊，都是改头换面，都是 比如我在美国看病的时候，医生也会告诉你有不同的药可以给你开，有一种就是这种本药，就是最低价格的，也有一些他会告诉你啊，这方面效果稍微好一点，但是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他有责任要告诉你，你知道吗，你不一定要买那个药，而且再加上就像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他一年只能批这么多种，而且他有很严格，他肯定有透明度，比如 FDA 的网站你可以去查他怎么他的程序是怎么回事，有一个过程，很你不能光设一个橘子，然后这橘子整个是一个黑的，谁都不知道他在里边在干些什么、 但是问题是啊，你就是去查，我觉得我要去查我也看不懂啊，那个全国牙防组那不是出事儿了吗，你那现在那广告上那全国牙膏什么的，我去查，这些是属于专家呀，科技的东西咱哪看不懂啊，你这你比如说我昨天看资料我才闹明白一个，整天在电视广告上看那个，那算够权威的吧， I 什么 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我一看好，现在在中国这玩意儿其实都是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证的买卖啊，认证嘛，就你刚才说美国，我最近看一个什么波士顿环球报就讲说的说当然他那个海外媒体对咱们都是经常溢美之词嘛，不是，说是食品恐慌有助于中国的这个新生的有机食品产业的发展，他说最近中国呀，你比如说吃鱼会闹癌症啊，什么吃蜗牛啊会得个什么什么什么炎呐、就吃奶粉没准把孩子给吃死啊，哎，所以说新兴的就据说这个现在经过认证的咱们的有机农业的这个面积啊，占全国的这个农地面积才1%啊。但是就这样，他这报纸怎么说啊？他说，但是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认证标签的问题，因为好像说非污染食品、绿色食品这些其实都不是他们说的这种有机食品，所以人家报纸上你看说这么一句话，咱听着也挺不是滋味，说在一个以仿冒手袋啊，盗版电影而闻名的国度里，假冒标签成了有机食品供应者的头疼问题。对认证标签的不信任是中国国内市场的一大问题，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该信什么。 他这个我觉得还很大一个问题呢，就是源于我们的这种惩罚制度不够。你比如牙防组这个问题，到现在咱们也看不到什么惩罚。如果你惩罚非常严重，那么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这组谁批的，卫生部批的吧，那卫生部就应该有人以渎职处理，那这个很多时候这就遏制住了。 那这样说你就会赞成这次判死刑，你觉得是就是 我觉得啊，从法律的层面上我是不同意判死刑，我觉得应该是对等， 你不同意判死刑， 对，一个是对等原则，就生命刑生命罚， 对， 就是你侵害别人生命，那我就拿你的生命说事，这是我同意死刑。如果说财产刑就应该是财产罚。 这食品药品怎么扯到被存废死刑之争了？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就说郑小鱼这事儿牵涉到认证，我就觉得从这事儿我就觉得啊，你他们说中国社会这问题那问题，我觉得特别关键一个问题是名与实的问题。有几个享有名声的人，他拥有这个名声下边的那个实际，你就看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你不但不说别的，说你们这学术界，好像说泰山北斗。 我们学术界，我不是学术界， 就动不动就泰斗， 对， 甚至于那个电视上卖那个壮阳药的都出来泰斗。为什么？我就说孔子说的非常对啊，正必也正名乎啊。什么叫泰斗啊？泰山北斗啊！我那天想，我琢磨着谁算泰斗啊？估摸牛顿、爱因斯坦差不多吧？哪怎么中国现在一堆泰斗呢？你就说你看我举个小例子。是说你件件事情最后你最后搞到语言就乱了，教授咱现在也打个疑问，对吧？他是教授吗？官员说的话我也很难相信，甚至说电视说的话我也不信，报纸说的话我也不信，我根本就不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因为情报不准确。就是说一个基本的，就是人家这个报纸不也说吗， 我信什么呀？你这个认证机构就没一件事你能相信的。 它是首先像这种认证机构，它本身是一科技活，结果变成是一道德活，这就比较难弄。它本身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我们怎么去？你比如压方组，它那个东西是吧？它怎么去科学的认定？结果它掺杂了很多道德因素，比如那人拿钱，这科技就不管了，那我就直接给你发证，这就有问题了。而且能把这个钱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很多用于私人的用途。我们那西方那个多严呢？你稍微有一点给你们家随便发一点东西报销个水费，你可能都会因此下台。我们这儿没有这个监督啊。 而且它这是长期的形成的一种，就是遵法守法，然后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在那儿。比如说我就因为我曾经比如说在这边做了为什么杂志或者为什么做了事情了，我要报销，是拿一个什么收据哈。然后在美国是报销，给美国的大学比如是一个什么报销，然后这边人就会说觉得很奇怪，怎么你就什么手签的字这种收据也可以，他能信你吗？就是首先这边我们的一个先入为主，就是这肯定是假的，掺水的怎么可能。可是美国的机构他真的就信，而且很普通，他相信你这个人有这个基本的诚信，你不会拿一个假。而我们这儿你看所有的大地铁站门口都有卖假收据的，成包成包卖，我觉得这简直已经叫造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这 我现在算明白，这美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诚实，说这海关进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犯罪记录，说没有，行，那就信你没有，就诚实。我就觉得现在咱们这个你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你比如说我在中国社会，我就觉得不管是吃饭还是跟服务业打交道哈，好像啊我已经习惯交学费这个概念了。第一次你得吃个亏，这是可以理解的，给人蒙一道。 就天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 对是是，就是你简直就是说他肯定会蒙你的。 对， 你比如说这就说干什么的不像干什么的，你说保姆，你就说他那个中介机构啊，收一个保姆的假身份证，收了钱就把保姆弄你家里去了，结果呢，过几天你孩子没了。结果就是好像在重庆在哪儿发生的事儿嘛，好像给你发信息，这保姆给你发信息说你孩子在我手里呢，往两个银行卡上给我打钱。哎呦，那对父母我发现也真可以的，横是不打钱，说反正我孩子没好了，我就是不给你钱，不给你钱这俩开始折磨呀，发短信你不给钱是吧？我找人打你孩子了啊，你听见你孩子的惨叫了吗？最后给逮了。然后我最近发现一大堆保姆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说是一个哪儿就一家里一保姆，你保姆你本来是看孩子的吧，后来有一天呢，这主人女主人上班，有个朋友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快到那桥头看看去吧，我怎么觉得有一个在那儿要饭的孩子怎么那么像你家孩子呢？他噔噔噔去了之后发现哎没人了，匆忙赶回家发现保姆在家里呢，孩子也好好的，脸上还有水迹未干的样子，好像刚洗了，但是他存了疑心了，第二天就到那儿等着，就发现他这保姆啊把他这孩子抱出来，脸上抓一把泥，嚯嚯，到这保姆倒不偷他们家的，拿着他们家孩子要饭去，要钱， 等于是第二收入是吧？在他们家挣一工钱， 对， 一份再出去要饭，再挣一份。 气疯了，就说怎么这么干呢？ 我倒是这保姆，我倒是觉得保姆肯定也不是都是这样的，都是吧？因为说我个人的 广大保姆还是好， 广大保姆还是就我们家就是一个安徽的小保姆，就是自从我回来就是用三年多，一直都挺好的，非常本分，很诚实，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肯定属于那种好保姆。但是他给我讲过不好的保姆的故事，比如他们都一块租那个房子哈，一个院里住着，本来他说就是一些东北的保姆，本来来北京是当保姆的，结果呢后来发现这钱来的太慢了，所以呢最后他就发现那院子的那些保姆，本来保姆的年下岗女工甚至什么的都变成妓女了，就全拉嫖客去了。而且甚至还有更过分的，就说这些原来的女工的老公也好还是什么男朋友也好，变成给他们拉皮条的了，就到外边去拉一些什么客人，然后自己就回避了，然后再两个人就在那儿挣钱了。 现在当保姆坐机啊不用出家门，你知道吧？那南京保姆你要带同床的，工资加一倍。这是现在有同床保姆陪主人睡觉的。 他那个是指老年人。 老年人。你没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老年人他有这种需要啊。你说现在有些孩子也很坏啊，不孝顺呢、啊。说老人家想再婚，他们就担心这个这遗产怎么办、啊、很复杂嘛，不是，不想让人再娶，但是也考虑啊，老头他有这个需要啊， 得我给你找一保姆贵点的，他陪你睡觉还帮你做家务呢，一个月800块钱。 主要是这个礼崩乐坏以后，就是大家认为这个道德在金钱面前是不值钱的，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心态。 嗯， 这个道德的崩溃呢，我们觉得，我现在倒是认为底层的崩溃还不是最可怕，可怕是上层的崩溃。你比如像郑小鱼这样的事儿，他的示范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别人想想，我卖个银算什么呀？他这么大官了，什么事儿都干。他600多万，咱觉得不太多，因此而死不太值。但是那很多人说，我一辈子也挣不了600多万 啊。是啊，是啊。 他都这么想， 对。对，我就是说这种上梁不正下梁歪，包括我们那时候说这么多恶搞，都好像很那个厉害的那种黑色幽默，但是实际上就是。就是有一句说法，就是恶搞其实是因为搞恶，就是民叫什么官不搞恶，民不恶搞嘛。就我觉得上下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这郑小鱼这个民愤大，我觉得就跟这种普遍的风气，他觉得你看这么高的职位的人都这样，那我们这个还怎么？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怕的，尤其你当你握有权力的时候，这是更可怕。所有人都看这权力在你手，对不对？ 嗯， 咱也不是牙房组，咱仨人要是牙房组，咱哪知道人能给咱1000万呢？那不知道这事儿，对不对？ 不是，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呢也太容易给蒙了。太容易给欺骗了，好像在中国社会里有这个东西哈，就是过去讲有枪便是草头王什么的，现在是竖块牌子就有人信呢。你比如说从最低的说明老中医治性病，我电杆那样贴一个都有人找我来，你更甭说别的，咱仨人凑一块挂块牌子，我们就是什么什么委员会， 全国的什么什么， 对，你像牙防组，它本身是个宣传卫牙口腔卫生的一个组织，谁让你去认证的呀？但是他就可以认证。 那你这么说，就是中国人还是特别好骗了，还是特亲近，被骗了这么多回，他还就认。 问题现在不是好骗，不是说你在正确与错误中选择，你是在骗与骗中选择，你选哪个都是上当，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就这样。你去买东西，我反正不知道买什么，我真的就。包括吃什么也都是现在强忍着，就是你比如到餐馆，有人说一天告诉我豆腐不能吃，粉条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其实有时候点菜的时候也很痛苦，什么东西能吃，我不知道。 我觉得物极必反，还是跟以前那个时候讲了很多特别空的一些道德教条，很多年把那个人性比较自然的追求物质、追求什么这些财富的欲望压制太久了，然后一个反弹。到现在我们反而变成最讲钱，弄的就是美国人按说应该是一种极度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经常我听到他们说，真没想到这中国人，他们因为一想中国那传统中国还在后边呢，还觉得这是古老中国，怎么中国人现在这么实用，而且这么的功利，这么物质，简直不可想象。你说这话应该中国人去说美国人的，本来 而且呢，你这么功利这么物质吧，你并没有提供好的这个服务，这个你还是这种多快好省，还是多快好省的在疯狂追求物欲，所以实际上人家外国人到这儿来，经常感觉到的是你这个服务细节啊极其不靠谱。你最近不是弄什么论坛吗？我在那个环球时报上看见一外国人写的，说到中国人参加一个什么高科技高层论坛，来了之后呢找不见翻译，说来了之后就找，他每个人都对我很好，但是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就说你坐下，但是谁也弄不清为什么大会没有给配翻译，说翻译取消了，说只有商务中心的人愿意帮助我，给了我一个同声传译的耳机哈。他说但是我戴上耳机呢，那头没人说话，那头没有人把这个中文给我翻成英文。你说他就觉得你怎么这细节上面声势搞得很大，宣传铺到全世界，实际上一点点小细节你做不到。咱们去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刚讲这个礼崩乐坏啊，我现在觉得它会造成一个根本的，就是说这个人呢、没了本分。你比方说有些事儿你也可以平淡，一个小保姆，我那天听说讹诈女主人，就是为什么讹诈呢，就给先不干了，然后回去说给我12万，说你要不给我12万呢，我告你丈夫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有一个男人总在你丈夫离家之后到咱们楼底下，而且总是先给你打了电话他才进咱门，你跟那男人是什么关系呢？你说 这么有心机的一个小保姆 啊，他这怎么 这都不算事。我那个碰见那个我朋友那个保姆敲诈，那比这个厉害 啊。 他是他们家的这个就铁皮柜子里啊，10万美金少了1万，因为少了1万是能知道的。 嗯， 然后就家里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家里只有老爷子和这个小保姆，小保姆10几岁，视同孙女。 然后后来呢，他就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没别的，就直接单刀直入去问，然后还设计了各种方案，这就拖了两天，然后来问女孩说那个那柜子里钱你拿了没有？女孩一秒钟就承认我拿了。拿了，所以这俩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因为以为他要抵抗嘛，他不抵抗，我拿了，他拿了干嘛了？我换人民币了。说现在换人民币不能到黑市换，得到银行换。说你在哪儿换的？说在中国银行换的，就把他换成钱了。钱呢？钱给我哥了。你哥拿去干嘛？盖房子了。说这钱就没了。 真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后来俩人又怂了，又在家里又说这怎么办呢？我说这没招，报案对吧？你没办法，你弄不了他。报案以后呢，就说还怕吓着他，就跟他商量，就说哎，你看。说这事儿的，我们得带你上一趟派出所，说东城分局吧，就他比你还干净。后来他们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就给弄派出所去了。结果他忙了，这女的呢就走了，把她丈夫就留在了东城，就留在派出所跟这女孩不报案吗？ 嗯， 派出所没多远，她丈夫打一电话说现在情况有点不好，说这个警察开始限制我的自由了。所以一进去以后，这女孩先报案，一进她一分开嘛，问嘛，女孩说她跟我睡觉，她给我的钱。女孩不满16岁，她还要负刑事责任呢，这人就给走不了了。 天哪！ 那她又往回跑，说这怎么回事？赶紧去弄，又找人赶紧问。 而且是真的， 对，是，对， 就 真事，不是 小保姆，这一诸葛亮啊！ 对对对，完了以后呢，她说我还有证据，什么证据？我这儿有一裤衩，就是。 哎呀， 男的气的呀，就不行。然后呢，但是她不知道这种事儿啊。你到公安局他就往细节去问的时候你就说不清楚了，你编的事儿是说不清楚， 对对对对， 这事儿是编的嘛， 对对对， 他说不清楚，但是他不知道前面的前面每一步都超乎他们的想象。 嗯， 就是，哦，最后就是说这事儿是这你小保姆 编的，他为什么勇于承认干什么，他都是只好， 对对对， 知道了最后一步棋，他底下有人教他，就是当你说到这份儿时候你就解脱了， 啊， 但是他不知道这后头没那么容易解脱， 对对对， 不是说你说他跟你睡觉他就跟你睡觉了，你藏几个裤衩你就认为这事儿就可以了，这都是不可以的嘛，结果一查没有这事儿，完全是诬告嘛。 嗯， 女孩后来就是当然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那个他们家老爷子没有手机嘛，人家通知说你们家老爷子有手机，这个电话费很高，他们说不可能，就把电话挂了，这些都是蛛丝马迹了。 对，当然这个有的时候雇主也有问题。前两天有个外国保姆洋保姆说雇主打他虐待他还禁锢他，然后呢把衣服和床单结成个绳子从5楼下来，结果就这样。